個情況係好不滿嘛。香港你即使話我冇民主都好，喂，我有咩不滿？我喺度吹啊嘛，可以。 咪你就算喺網 上，我唔會驚我行咗個街之後會俾你差佬拉撚咗。 咪你就算網上都好多奇人㗎，係咪？即係其實都奇人異事輩出嘅大佬啊！即係你網上街頭都好多呢啲乜嘢㗎？ 喂，諗下佢嗰啲政策，即係嚇撚死你啦！即係花生台啲主持都汗顏啦，你試下，即係嚟到我廁所唔撚沖廁嘅，搞到污糟邋遢。喂，你喺新加坡你試下，係嘛？你唔 flushing， 你又咬香口胶周围吐，我都唔知边个主持成日攞啲可乐嚟嘅，屌你咩？去完之后成个地毡都系佢啲可乐，又唔谂埋我，哇！佢都好好意思，喂，呢啲又要学新加坡模式，系新加坡先做得到呢个家长式。 中国人系要管嘅， 扑街！所以李光耀其实攞到中国人嘅 DNA 嘅弱点咧，用一种即系强秤励志嘅方法，去管治嘅，有少少效喎。咁但係嗰班人咧變咗一班神文啦，嗰班契弟咧就係完全冇創意嘅， 係啊， 係嘛，叻嘅人咧走撚曬啦，成日所以佢咪話吸納人才啊嘛， 咁啊佢係想吸納好多即係香港嘅啲金融人才嘅，老實講係，咁但係金融又講創新噶嘛，即係呃神騙鬼啊嘛，大佬啊，即係喺度搞埋嗰啲 derivative 啊嗰啲乜嘢， 唔係，咁結果佢咪吸納咗好多大陸落嚟嘅人才咯，吸納到而家新加坡都有本土派嘅，所以唔好諗住即係新加坡而家 同埋新加坡係好多福建人喎，都好似係， 啊唔係啊，福建人好多嘅，唔少嘅， 係啊， 係啊， 客家人都多， 啊。咁啊，所以即係我去到嗰邊，我都發覺都幾多嚇，即係啲客家嘅同胞啊，即係我聽得明佢哋講乜。咁但係真係好 Q 門，真係好 Q 門。咁但係你話即係你兩父子啊，就算係即係阿李顯龍啦，李顯龍佢都係即係久病纏身啦，亦都係早排係咪咩癌啊？唔記得咗啊，即係總之都大鑊啦嚇。咁但係即係李顯龍之後，你係咪可以即係好似即係北韓咁樣樣？即系 李氏王朝 系啦，咁样样王朝式咁样样去继位咧，咁呢个好难啊，大佬！即系你去到即系李光耀佢下面仲有边个咧？即系你数唔到啦，你我谂你都系 唔知道啊。 啊，咁啊，即系所以系成个王朝嘅陨落啦，可能系即系。 但系我觉得新加坡人咧，即系你话佢系神民都好啦，呢班人的其实都系务实嘅。 嗯， 即係有啲人係 resist to change 咁樣，因為你咁耐以嚟數字會說話，你嘅經濟發展係好好嘅，我安居樂業嘅，我有充分嘅機會嘅。其實李光耀係製造咗呢樣嘢出嚟，令到你啲人係有發奮圖強。 係喎， 因為佢係一個精英教育嚟嘅一樣，佢同港英殖民就一樣喎。屌佢數多幾多間啫，係嘛？九十年代仲係得一間大學，就係、是、新加坡大學。跟住後尾先至將 新加坡國立大學、 南 洋理工、 南洋理工，後尾而家就再升格為大學，係咁多啫嘛。冇噶啦，好撚難入噶，仲難入過香港大學咁滯啊！因為佢嘅人口都五百幾萬人噶嘛，香港都 三百幾啊嘛， 冇啊，唔止，而家五百幾噶啦， 係嘛？ 佢哋得兩，主要係兩間大學嘅啫，冇其他嘢。佢呢個精英嘅制度啊，係。造就到佢成，其實佢係近似港英七十年代嘅殖民地制度。佢鼓勵競爭。但係佢有足夠嘅社會福利。搖籃到墳墓。呢樣嘢佢好過港英嘅年代。但係啲人咧就係鳩下鳩下嘅。蠢閪嚟嘅可以咁講。 但係冇所謂㗎， 你學埋。 即係呢個國家佢 鬥波嚟嘅全部都 係。唔係，但係對呢個國家嚟講冇所謂㗎。喂，佢即係佔領住馬六甲海峽嘅要道。喂，你習近平搞一路一大啊，你都要即係向佢低頭啦。 同埋我哋都要反省一樣嘢，佢嘅人嘅競爭能力咧，理論上係強過我哋。因為點解咧？佢個母語得兩樣嘢啫嘛，英文其中一樣，第二樣嘢就華語。所以李光耀嗰陣曾經睇到嘅前景。就要走上大陸嘛，所以嗰陣時候搞咩蘇州工業園啊嗰啲咁嘅嘢嘛，後屘當然啦就係即係蒲湯啦，即係搞到即係唔湯唔水咁樣。但係其實佢睇到中國嘅市場，而新加坡人佢好彩咧就冇我哋香港人咧咁醒目。如果唔係佢一定叻過我哋啦，即係佢語言嘅基礎已經好強咁啊已經。喂大佬，我你知我哋講普通話都講到啦，啊咳咳流流豆豆嘅啦，大佬英文又而家又越嚟越差，係咪？即係同以前唔同啊嘛。咁你點教人哋鬥呢？喂，佢搶噏到嗰兩樣嘢，其實世界語言嚟嘅咯，已經係嚇英文靠普通話係嘛？全世界幾多十億人口啊？七八十億人口好似係嘛？你佔咗幾多人係講呢兩種語言都識？ 係好撚堅㗎！ 屌你咩可以同全世界一半人做生意咁加長？ 係啊，好撚堅釘㗎真係。